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陈江华，1米85的渔民的儿子，除了一双让他对篮筐更有侵略性的弹簧腿，身上还有一些艾弗森年轻时不具备的东西，一种轻视与骄傲。2002年，从美国训练营回来时，陈江华几乎荒废了中国式的训练，心不在焉的动作，缓慢的防守，以受伤为借口不参加训练。失望的广东青年队教练张振民拒绝了很多来采访这个天才的人，他建议说，别把你们的时间浪费在和他谈话上了，他太懒了，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不过陈江华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懒惰，他是厌倦了没有挑战的日子。一个篮筐上的毕加索被困在了必须循规蹈矩的世界。广东有中国最好的篮球训练体系，依靠他雄厚的财力和在整个南方进行人才选拔的优势，但是和大多数中国球队一样，他那种不加区分的训练方式，把每一个球员从中锋到后卫都推向同样的训练中。陈江华带领广东青年队在2004年保持不败，可他真正想要的是去美国打球。霍兹对《纽约时报》杂志说，控球后卫更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技术。现在陈江华这个孩子正在自己的画布上作画，用的是现有的色彩，但是他需要更多的色彩，而到国外接受训练可以得到这些。陈江华让自己的画板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最好机会来自于布鲁斯·奥尼尔，性格温和的美国篮球学院院长，他可以说是中美篮球关系的纽带。多年一直在自己位于俄勒冈丛林当中的学院接待中国球队和教练的奥尼尔，于2004年向北京发出了一封全新的计划。他打算招收几名中国年轻球员到美国上高中，提供最好的教练和比赛，并且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会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国内。奥尼尔认为，这样让球员尽早到国外，能够将中国篮球水平提高一个层次，并增强国际竞争力。回顾一下足球界的先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体育官员曾经同意让一支少年队到足球圣地巴西接受5年的集中训练和比赛。那些球员现在成为了中国国家队的核心。还有几名球员，包括防守型中场李铁，已经在英格兰超级联赛打出了自己的名声。奥尼尔提出的培养试验里，第一个候选人那就是陈江华。2004年夏天，美国教练已经为陈江华成为第一个在美国高中联赛打球的中国球员准备好了一切。但是，发生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关于陈江华所有权的争论，以及更为重要的他是否能够回到中国，让这个计划搁了浅。奥尼尔说，还是各方体育官员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们担心把自己最有天赋的球员送到美国，然后一去不复返。这是陈江华，易建联的前景更不明朗。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很神秘的因素，他的年龄。国家队名单显示，易建联的生日是1987年10月27日。中国的篮球专家认为这被故意改动过，可能是为了让他在青年队赛事当中打得更久一些。有内部人士说，易建联真正的生日是1984年。这种改年龄的事情曾经在很多球员身上发生过，比如王治郅。现在在过了大约10年后，又发生在了易建联身上，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如果像名单上所说的，到2005年10月，这个2米11的前锋才年满18岁，那他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让人激动的年轻天才。如果到时是年满21岁，尽管他的成长仍是让人印象深刻，却已经落在了姚明和王治郅后面。虽然如此，易建联还是会自动获得参加2006年 NBA 选秀的权利。中国的篮球圈里没人想谈易建联的年龄，最不想的就是他自己本人。他在广东队的教练对易建联年龄上的疑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说1987年的生日是写在易建联户口本上的。他的父母在公开场合也说他是1987年出生。可是当被问得紧时，易建联的父亲只是茫然的笑笑而不再回答。2003年8月，在一次私人晚宴上，易建联转过脸，盯着地板上画着花纹的地毯，房间里充斥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沉寂。而当来自外地的朋友向他解释了这种假年龄的最大后果时，他一下子恢复了注意力。朋友们说，你知道吗，根据 NBA 的规则，如果没有官方同意，你要一直到2009年才有加入 NBA 的资格。易建联有些绝望地摇着头，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呢。而他的朋友们也没什么能说的了。易建联或许不会成为下一个姚明，但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王治郅。2005年初，关于易建联年纪的争论在互联网聊天室里成为热点。中国奥委会的官方网站上，他出生的年份从1987年变成了1984年。对这一突然的坦诚举措并没有什么解释，很多观察家把这视为 CBA 新领导李元伟决心终止更改年龄这种做法的一个前兆。甚至有些人相信，北京的体育官员在不久以后某个时候可能会让这个最新出现的篮球巨人到 NBA 去。事实上，中国体委的领导们也正被这一让全国关心的难题困扰着。一方面， 他们想表明自己培养出的运动员能够和世界上最好的选手竞争，并承认只有依靠国外的影响和竞争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完善。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担心失去对球员的控制，更严重的是失去自己的国内市场。这种矛盾在2004年就有显示了，当时篮协作为打开大门的一个征兆，引进了第一个外籍主教练，达拉斯小牛的助理教练德尔哈里斯带领国家队参加2004年奥运会。但是当哈里斯提出要在2008年赢得奖牌，仅有的一条路就是把中国最好的球员送到有着世界级水准的教练和比赛当中去，比如欧洲联赛或者 NBA， 他得到的回应是沉默。即使姚明被问到是否同意教练的意见时，他也拒绝回答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当然，让运动员离开中国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长久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对国内资源、市场和人民的影响，无论是鸦片还是宗教，这种和西方的碰撞总是让人担心会不会受到侵犯、受到羞辱。即便今天中国已经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出现，但是对美国篮球还存在着这样的怀疑。姚之队的经理张明基说，他们觉得美国人来了要把最好的球员带走，然后只给一点点的回报，这些是不公平的。中国体委领导对 NBA 很热忱，决心向这个世界上市场运作最为出色的联盟学习，将自己的国内联赛变成有中国特色的 NBA。 其实在新主任李元伟领导下， CBA 开始实施一些 NBA 式的改革，增加比赛场数，进行市场化试验，对赞助商更加积极。但是一些体育官员也有自己的担忧，比如NBA 除了会带走他们最好的球员，还会让那些年轻球员不愿加入到国内联赛，并且被 NBA 的个人主义所同化。那段日子里， CBA 有的球馆已经很难坐满一半了。上海大鲨鱼队身处一个有着16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吸引1000名观众进场看球就不容易了。而且没有一支 CBA 球队能够做到盈利，谁又能够责怪中国的球迷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 NBA 赛事，而不是花上40元到球馆看没有姚明的上海大鲨鱼与浙江万马的比赛呢？为了制止这种人才流失，领导们不再有心情把任何一个顶尖球员交到 NBA 的手上，尤其是如果他们只是在 NBA 坐板凳，而在国内联赛却是当家台柱的时候，或者像王治郅那样不愿意回国。中国篮协想围绕着易建联这样的未来之星打造自己的品牌。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易建联身上一切的不确定因素一点也没有减慢世界各地的经纪人来中国寻找下一个姚明的脚步。 回过去看20世纪90年代，耐克当时在这场竞争当中是遥遥领先，所以能够在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下花几年时间培养姚明。可是到了2003年初期，他必须要打败四个不同对手的竞争，包括中国本土品牌李宁。最后耐克与易建联签下了6位数的赞助合同，这份长期合约差不多是与姚明最早合同的2倍。几个月以后，当耐克为失去与姚明签约的机会而暴怒时，身处比弗顿气得几乎休克的执行官们给予了易建联更多的关注。他们通过精良的电视广告和商业活动，把这个未经考验的年轻人包装成了中国篮球的未来。与之形成讽刺对照的是，姚明的公司在他的首个赛季居然没有为姚明制作任何广告。2003年末，在一幅遍布中国体育商店的耐克海报上，易建联身姿挺拔，用严肃的表情看着橱窗外的世界，骄傲地抱着双臂，这透露着一种明显的信息：我会是下一个。或许这是真的，但下一个的到来还要等些时日。当姚明小时候在高安路第一小学读书的时候，那是他上过的唯一一所普通学校。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期盼的，那便是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旗5星红旗。要知道，在学校里没有谁比光荣的升旗手更能得到尊敬了，他们都是老师选出的优等生和行为上的典范，而姚明在这两方面都不够格。他只是一个很一般的学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领袖气质，所以每周老师在指定升旗手时，姚明只能满怀期待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姚明回忆说，我等了整整5年，但是从来没有被选中过。老师的决定可以理解，我的学习成绩很是一般，在每个方面都很普通。姚明实现这个梦想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到那一刻整个世界都能看到姚明绝不是个普通人。2004年8月13日晚上，希腊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沐浴在一片飘逸的白光之中，标志着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入场式。来自202个国家的运动员绕场一周，拉开了这第28次4年一度的盛会的序幕。407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个晚上刚刚步入体育场，75000名现场观众，还有全世界大约39亿电视观众，都能看到这个大个子运动员举着中国国旗。他身上穿着鲜红色的上衣，刚理过的发型，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一切都让姚明仿佛再次回到学生时代，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光荣的旗手。即使是在所有10500名运动员聚集在体育场中央时，姚明还是显得鹤立鸡群。他是唯一一个从体育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清的运动员，事实上是从整个世界。当然每个国家都很看重奥运会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尤其如此。而通过让姚明当旗手这件事情，人们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对站在高处的渴望，对这种高度不断的执着。中国体育界已经在各个项目上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金牌获得者，可是他们里没有一个曾经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当过旗手。这个角色 总是由那些在面对整个世界时能够表现出力量与身高的运动员来担任。他手持国旗的时候，最好要比其他国家要高上那么一点。在中国1984年起参加过的六届夏季奥运会上，开幕式的旗手总是由篮球运动员来担任，身高最矮的有2米03，最高的那就是姚明了。当然，姚明给这个角色带来的远不止高度，他无疑已经是世界上最受认可的中国运动员之一。对选择姚明，北京的体育官员们表示，这是对他品格的肯定，他是成功跨入到西方世界而没有失去东方人的谦逊与团队精神的楷模。中国代表团团长肖天说，姚明非常高，而且代表了中国运动员的积极形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完美的棋手。然而不到48个小时之后，姚明似乎不再是中国运动员的楷模了。在大赛第一场58-83惨败给西班牙的最后时刻，这个总是很稳重的中锋做出了一些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从未有过的举动，他表现的就像是一个丑陋的美国人。暂停时，姚明怒气冲冲地走下球场，冲着队友大声吼叫，挥舞手臂，还用力跺脚。姚明自己的表现也很糟糕，仅仅11投4中，得到12分，却出现7次失误。可是他说，他的队友们已经放弃了，他们不再防守，无视教练的战术，投出了太多漫无目的的三分球，以至于他们的明星姚明在篮下整晚都看不到球。比赛结束以后，姚明依然很是愤怒。下场以后，他对记者说，我对球队完全失去了希望，我觉得我的一些队友没有珍惜为国家比赛的荣誉。而几天以前，姚明才刚刚盛赞了他的队友，尤其是年轻的易建联。就和中国古代武士一样，姚明发誓如果没有打进8强，就半年不刮胡子。但现在姚明的愤怒甚至让他暗示可能会退出国家队。他说，我正考虑从国家队退役，或许不是现在，但以后我会的。这场比赛我也打得不好，我现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退出国家队，不过我想不是现在，但很快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世锦赛时我还是年轻球员，现在我已经成熟了，但球队依然看不到希望。对于姚明行动，书评家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姚明行动的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曾任美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新闻周刊驻上海主编，现为美国著名体育杂志 ESPN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记者。明天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笔触，感受姚明，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运动员群体。姚明行动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